刚刚这首歌呢，就是吉克隽逸的全新专辑《世界公民》当中的一个首发单曲，第一首歌。歌词中唱到，说是生命的意义在于无穷的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而探索过程中经历的一些荆棘和坎坷会成为身上最闪耀的勋章，有一种无穷的乐趣在里面。而今天我们来听听这些新歌吧。在昨天的时候是儿童节，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特辑来回忆一下我们童年听过的一些童年故事，包括一些迪士尼的电影。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新歌吧，看看这一周的新歌有哪些惊喜呢？就像刚刚这首歌一样，有哪些未知的这样的世界。这一首就是来自张靓颖的《我》，她说这首歌要唱给懂我的人来听。 年日表烟斗，人像去古巴，差到节奏，拿着背包走，布遍地球，黑马龙，冰岛秘鲁，望你去到中美洲。最简单的对话是如此，最点睛的对白不过此，言论滑稽都可以，尽会讲足一辈子，华丽有一种细致，谁会知刚果终点马里，点起雪卡，遥像个专家，家族可很有吉意，齐合照以拉卡操戏，男性简单的无比，最简单的对话是如此，最点睛的对白不过此，言论滑稽都可以，尽会讲足一辈子，华丽有一种细致，谁会知 想替着他们接着唱一句呐呐呐哈，这一首黑胶来自李克勤，这是他的新歌。那这次也是李克勤首次和六号进行合作。他说黑胶是一种情怀，也是男人之间经常聊的一个话题。那这次就是把这种黑胶的情怀来唱出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就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发送过来的。来听一听新歌，比如下面这一首就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改变。提到邓紫棋，我们可能会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 power， 然后她唱歌也非常有技巧的这样一个女生，但是她的风格可能偏向电子多一些。可是这次她要唱古风单曲了。 这也是邓紫棋第一次尝试中国风哈、啊，她是为电视剧《上古情歌》去唱了一个片尾曲，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古典仙侠那种感觉，《上古情歌》嘛。他也说是这一次录制非常新鲜的一个尝试，看完剧情很受触动，觉得好像是在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好像你不在人间，突然到达一个全世界只有你和你爱的人在那个世界生活的状态，整首歌是一种很仙的感觉。对于邓紫棋来讲，这种尝试可能是一种更新奇有效的这样的好玩的事情吧。来自邓紫棋的这一首《桃花诺》。 初见若缱绻，誓言风吹云舒卷，岁月间魂惊细又何年，心有戏但愿执念，轮回过经年，弹指间繁华开落多少遍，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层土 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走遥遥拉风，六月里小草未满天空。 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鼻子红红》，听起来特别的有童心的感觉。是他们在昨天的时候呢，暴走漫画举办了六一红鼻子节晚会，邀请了王力宏和彩虹合唱团，还有很多其他的明星去助阵，而彩虹合唱团就唱了刚刚这一首《鼻子红红》，特别萌的感觉哈。其实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是为我们所熟知，包括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放他们的歌曲。那这次呢，除了刚刚这首鼻子红红啊，还有另外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简单啊，叫做魔都魔都。这次呢，它是以外界对于上海的固有印象创作了这样的素材，像一种反向的自黑，和好友文化去创作了上海的形象宣传片《魔都魔都》，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去重新欣赏。 有很多评价，我教给你听，不要生气哦。 有人觉得你超乖，但对面有些人越来越好。 哎，不要唱歌。 有人觉得你有点点，让过来人都 觉得你是人渣。 上台。 彩虹室内合唱团演唱的《魔都魔都》，对于很多来讲，生于斯长于斯，自然也热爱这片土地。那《魔都魔都》也是这样一个宣传片，去重新宣传上海的形象。今天是周五啊，不一样的日子，我们依然来听新歌。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谢春花她的这张专辑《知飞》当中的一首新歌。那我们听到这首《星空空》，下半时段一起回来继续来听音乐吧。 说来不

are bound to answer when we propose. Anything goes. Anything goes. Anything goes. Anything goes. Anything Goes 这一首来自 Lady Gaga 和 Tony Bennett 两个人的合作是真的是一加一大于二了，非常棒的一首爵士乐。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好，那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可以在明天就过周末了，再来听听一些这一周的新歌。但刚刚这首歌应该不算新歌了，是之前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放过这首歌了，没有关系啊，在今天依然听起来非常的感动。那下面这首歌就是新歌了，来自徐佳莹的一首演绎。徐佳莹这一次是为电视剧《夏至未至》去唱了一个片尾曲。好像最近很多音乐人会发新歌，都是和电视剧啊、影视剧、这个电影有关系哈。2017年的《夏至未至》这部电视剧呢，它又是在讲青春毕业季的一些成长故事。好像是之前很多人都看过这部小说，可能对这部小说有很深的印象哈。那个你爱的人依然微笑地看着你，等在原地。而这一首《夏至未至》的片尾曲名字就叫做《最初的记忆》。 相信你，才明白这一切都只是曾经。我的心陪着你，把自己关紧。不要说你还在，我不会相信。只好等所有的情绪都稳定。爱情本来就相信。

来自仍然的一首那年初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夏天和离别和校园情感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夏天会有高考，因为在夏天会有很多人面临毕业季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是有很多的情感交织在这个季节。刚刚呢是下了一场雨，现在雨已经停了，天空呢还是有点阴沉哈，不知道会不会酝酿下一场雨。来听一听这些歌曲吧，让我们放松一下心情。下面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那我说如果朴树有哪一首歌是和这个灿烂的夏天有关系的话，你一定能够想到这首歌的歌名了。其实夏至还没有到，但其实已经确实不远了。 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惊鸿一般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天边的刹那火焰。

包容不老的生命，包容世界的迟疑，没包容你。我忘了置身冰绝孤岛，忘了眼泪不过是逍遥，忘了百年无声口号，没能忘记你。我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我想要你。 这一首奇妙能力歌是很多人认识陈粒的一个开始，因为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认识到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非常特别的陈粒。那刚刚这首歌也是他在2015年去发行的《如影》专辑当中去收录的一首歌曲，由陈粒自己去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歌曲了，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首民谣单曲。今天是周五，来听了很多的新歌，包括我们听到很多像张靓颖、李克勤、邓紫棋，还有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他们的很多新的作品。每一次听到新歌都像是发现一个未知的世界，因为有不知道是惊喜还是其他的一些新鲜好玩的事情会等待大家，所以是非常期待着每天听新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看看时间要送上最后的这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呢依然不是新歌了，这首歌是来自陆先生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在节目的最后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祝大家在今天能够开心愉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讲了所有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所以我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 你看到了真心，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绝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真心，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 北京时间21:00。